生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九个人》是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的又一部人物传记力作，讲述了沈从文、黄永玉、贾植芳、陆凌、穆旦、萧山、乌宁坤、李林灿、熊秉明这九个人相异而相通的命运。除了沈从文，其他几位大师可以看作是一代人，他们不同于创新文化的一代，也不同于之后的一代或几代。这九个人的故事自然交织进了20世纪中国的大故事，与此同时却并没有泯然其中。杰奎琳·苏珊的小说《纯真告别》讲述了安妮、詹妮弗、妮莉三个完全不同的女孩的故事，她们在纽约经历幸福、陪伴和分享，也经历了嫉妒、愤恨与误解，相伴走过彼此短暂而漫长的人生。凯迪·洛弗的个人传记《暮色将至》日前由中信大方引进。12岁那年，凯迪·洛弗有了第一次的濒死体验。长大之后，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遭遇了父亲毫无先兆的自然死亡。从那之后，他决定开始研究死亡，通过大量与艺术家们生前亲人和好友的交谈，梳理浩繁的文字资料，他在纸页上重现了艺术家们的最后时刻。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嘉德艺术中心的2018全国中青年写实绘画邀请展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担任学术指导，以定向邀请的方式展出140多位艺术家的近期代表作。这些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虽然同为写实绘画，但在自己的作品中传递出独特性与个体性。嘉德艺术中心的另外一个展览《寻找海底20000里深海之光》是由日本艺术家村松太郎以及其创意团队打造的一场沉浸式展览。当你触碰展览周围墙壁时，就可以叫醒正在沉睡的水母，也可以体验在深海中的螺旋式下沉，感受到被深海生物包围的感觉。伸手点亮夜空时，多媒体七彩焰火将会为你绽放。下月4号，英国童声合唱团将邀请国内一个由聋哑儿童组成的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共同表演。无声合唱团的小团员们虽然听不到说不出，但他们可以用感情和肢体动作来表达歌曲的节奏旋律，为此他们付出了比平常孩子多10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2018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正在举办当中，特别甄选了3部优秀作品组成了中国故事板块。戏剧名家话剧《广陵散》、北方昆曲剧院《赵氏孤儿》将于本月率先和观众们见面，以发人深省的视角重述历史典故。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北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那傍晚到前半夜，北京市西部和北部地区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雨量啊，而且雨量较大，请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 今天夜间因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40集年代谍战大戏《面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今晚演艺群会邀请众主创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揭开面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当然还有很多正在观看着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啊，如果想要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打开北京时间的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直播影像啦。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现在正在北京卫视播出啊，我们眼前都能看到播出的一部热播剧，叫做面具，第六集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就非常有幸把几位主创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如果在家的话，你也可以打开电视，边看着电视边听听几位主创介绍这部剧的台前幕后的各种故事啊。来，首先欢迎一下本剧的制片人张海东女士，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欢迎您啊。还要欢迎一下本剧的编剧王小枪，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欢迎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了，本剧的主演杜志国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哎，欢迎 主持人好。 欢迎您，杜老师。 欢迎欢迎，就是一看杜老师来，我觉得这个面具这部剧就有意思了。 哎， 因为杜老师每次演的角色都是属于那种深藏不露啊。然后， 哎，你别说这次啊，我跟你说，杜老师又有新的这个尝试和突破，一会儿会聊一聊。而且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几位，你看啊，从名字上面啊，就非常有意思啊。张海东张老师，你一听名儿就是一戴着面具的。 哎呀，你这是从哪儿听出来的呢？ 对不对？张海东老师不知道的还。以为哟，这肯定是一位帅哥，对吧？一看是一位美女。王小枪这一听啊，编剧是位枪手吧？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剧那可都是真真 正正的原创，而且都是大卖的热剧，对吧？所以今天这一部面具就是出自他们之手。 今天晚上把大帅的鸡腿给扣了，这怎么说话呢？ 哎，来，今天咱们就跟聊聊这个面具这部剧。面具这部剧，如果您一听的话，首先是哎呀，一部谍战剧。这两年谍战剧这么多嘛，这个咱们的这部谍战剧，我觉得让杜老师说一说这部谍战剧播出之后您的朋友圈的反应，来反映一下这部剧到底好看到什么程度，好不好，杜老师？ 好的。首先呢，这个戏已经播到今天晚上播到第六集， 哎， 还有第七集。 今 天上午我接到了很多朋友圈发过来的朋友的问话，说杜老师， 对， 能不能剧透一 下？啊， 我说这个剧透不好吧？ 嗯， 对不对？我说我要剧透了，可能，你们我会少一个观众， 哦， 会少一个观众，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说我做不到，但是有的我没办法拒绝 啊。 你比如说像有位八一厂的一个化妆师 啊， 他也资格很老了，而且拿过单项飞天奖的化妆师。 哎呦， 说我们俩是朋友， 你能给我透露一点点消息吗？ 嗯， 哎呀，我说你看呢， 这都卖面卖上面子了，要剧情，你知道吗？ 微信的我都留着呢。我说不行不行，哎呀，他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告诉我一点，他就猜了几点。我说对，我说是的 啊， 反正这个我只能答复他这个 啊， 过多的剧情我不能回给他说了。 哎， 而且还有我很多保定的朋友 啊， 哎，也给我发微信说能不能告诉我们怎么这么回事，说你剧在剧组结束的时候，你这个人物是怎么呢？ 哦， 是被这个共产党镇压呢，还是怎么回事？还有人怀疑我是共产党。 哦，因为你这些年都一直扮演正派角色。 哎， 对，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李老师，像这种情况应该不多见吧？您拍了这么多电视剧，就是出现问剧情的这些年不多见吧？ 很少，很少，很少。 嗯， 很少，就是，我呢，拍这种谍战剧也不是特别多， 嗯， 应该这是啊，谍战，纯粹的谍战剧应该是第一部， 哦， 你像别的还在公安系啊， 嗯， 它， 嗯， 有破案呢，啊，它跟这个谍战还 不一样， 所以说我是第一部，但是呢，我觉得接到的这个圈外的也好，圈内的好，这种反应， 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烈的。 哎， 对，因为原来杜老师演的都是特别正派的角色，我刚追完杜老师演的上一部戏，也是客串，友情客串的，友情主演的一部戏，就是为了你，郑爽跟罗晋主演，也是演一个正派的角色，演一个解放军呢，啊， 对， 老战士啊，所以大家都在想说这部剧面具当中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啊， 一会儿咱们让杜老师好好说一说， 那得关了话筒说， 没有没有没有，让杜老师好好说。然后呢，我问咱们的这个制片人吧，张老师，张老师也是业内的金牌制作人了。 谢谢。 然后那个这部剧播出以后，我看到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达到了一部电视剧的评分，爽爽已经达到了8.7、8.8啊，我刚查到的是8.7分。 嗯， 对，您作何感想？有想到吗？ 我真的是特别特别自豪，真的，因为确实也没有。你要说完全能够想到这么高的一个分数吧，也不是，我觉得真的也是有点出乎意料，因为现在的市场，因为它的大环境是这样， 对， 就是电视剧的它还是比较参差不齐，它的水平， 嗯， 那普遍来讲的话，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它的表现还是电视剧来说还是起伏比较大的， 嗯， 那么虽然我对我这部剧的自信心还是比较，对，真的是比较有自信了，因为剧作非常好，演员非常好，然后反正我们看完了剧本都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有观众缘的这么一个作品，但是我还是对现在它的表现，观众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反应，包括豆瓣的评分我们都看了，我觉得我还是特别惊喜的， 是吧？ 对对对，惊喜。 哎，其实说一说，您如果让您说一下，您对这部剧从哪些方面给了您很大的自信，您就觉得我这个剧一定行，一定能成啊？ 首先是剧作。 嗯， 真的是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啊，电视剧说起来都是一剧之本啊， 对， 剧本是最最最最根本的东西， 嗯， 但是这本剧作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剧本中间的非常亮眼的一部， 嗯， 确实是，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制作了， 嗯， 就是接触了太多太多的这个就是剧作的本子， 嗯， 我觉得这样一部，它又能够把商业元素和这种艺术的元素结合的这么好的一本剧作。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 哎，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会眼前一亮。 嗯， 他确实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说到剧作，这就得把我们的这个 编剧老师， 请小枪老师， 请小枪老师啊，跟我们说一说，对于这部剧，您创作了多长时间剧本啊？ 这个前后两年时间吧。 哦，写了两年时间，这在您所有的创作的这个剧本当中，这个时间算是个长的，还是算是个中等的？ 其实。因为我好多也有其他的啊，这个行业内也有，就是经常说，比如说5年磨一剑7年磨一剑， 嗯， 我个人觉得如果一个剧作要是5年7年，其实可能会有问题，我觉得可能一个剧本最合适的一个这个期限就是1年左右啊，这是一个最合适的，但是谍战嘛，因为它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审查上的一些时间是必须要留出来的， 嗯， 所以大概这个也差不多啊，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一到两年一个吧。 哎，那您当时是拿到的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命题作文，还是说您自己就自发写，我要写一个这样的剧？ 这是一个原创的一个故事。 就你在就是原创，你要写一个这样的剧。 对对对。 当时为什么想写一个谍战剧呢？ 什么灵感触发的？ 因为我从08年开始写剧本啊， 嗯， 一直写到现在差不多十年，写了7个剧本， 嗯， 其中有一半都是谍战剧。因为首先我本人是很喜欢这一类题材， 嗯， 再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电视剧这个剧本本身其实它的属性是一个商品，商品就要服务于市场， 嗯， 市场呢对这一类的题材也是比较认可的啊， 嗯， 所以兴趣加上这个市场的一个考虑啊，我一直就比较喜欢写这一类的 啊， 嗯，题材啊。 嗯，哎呀，跟大家说一下啊，你们绝对想不到，这个咱们的王小强王老师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 学医的， 您是学医的吗？原来 对，学医的， 哇，哦， 所以后来也有这个著名的长篇小说，像《心机重重》《疯狂医院》等等啊， 嗯， 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之前您专业背景在里面是吗？ 对，我在医院还上过几年班， 哦， 后来改行。 您是什么科的呀 ？CT。医学影像， 哎，所以在写剧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说，比如说我们说以前学过药的，他可能，哎，我记得那天采访的是谁，他 也 是学医的 编剧老师 啊，他所以在写一些宫斗剧的时候，他对于用毒啊，就特别特别擅长，所以这块对您来说是不是也是特别？因为我看刚才在播出的一个剧情里边，好像也有瓶瓶罐罐，那是药的东西， 做炸药， 做炸药的 炸药，对 啊，哦，那个是炸药啊。好，哎呀，这部剧， 所以学影像呢，可以直接看透到人心当中去，是吗？就是这个剧是直击人心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部剧呢。张老师，您都当时拿到这个剧本以后，您开始制作了，在找演员上面啊，您是本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则啊？ 比较实事求是的讲，因为它就像刚才小强老师说的，不管怎么说它还是一个商品， 嗯， 商品它首先它还是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商品的属性，我还是要希望这个投资能够比较平稳的落地，就是它的安全性， 嗯， 那么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第一时间会考虑一些就是流量啊，热度啊，都特别特别， 就流量明星 啊，流量明星，或者因为我觉得这在市场上可能会相对会比较保险一些。 我们都不是流量， 我还没有想到这儿，还没有想到这儿是。就是说我还是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 对， 但是我觉得他也不奇怪吧，一般来讲我觉得制片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考虑 及的一个设想，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来表述的就是说在我比较两难抉择的时候，我讲两难的抉择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的热度，知名的热度和他的角色的契合度，如果他是完美的统一，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如果说达不到这个完美的统一，他只保全了一点，要么他是合适，要么他就是纯粹是追求流量明星，那是在这个关键的一个接口，我觉得还是做出了一个比较客观和准确的一个选择。我最终我还是选择了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些实力派的演员，来成就这部作品。事实上我觉得最后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个决策是对的， 而且从一个观众的角度来说，特别赞同您这种做法，因为前几年有很多的流量明星演谍战剧，都是以尴尬收尾，就不是说他们演的不好哈，因为他们的积淀啊，包括他们的那种内心戏，而且可能演偏偶像的偏多了一些哈，所以你会觉得最后呢，就主人公永远是死不了的，好人坏人永远是也能看得到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得让我们的杜老师给讲一讲，因为演谍战剧啊，我觉得包括其实有这部剧叫《面具》，也就是说其实里边的人物身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演这一类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会比较难和累？因为，你比如说我，如果我真实身份是个好人，我表面身份是个坏人，那我应该去怎么去演？是不是这个分寸的把握是不是特别难以琢磨啊？ 而我觉得啊，我的体会啊，我觉得演谍战剧作为一个演员和演生活剧，包括公安戏，包括抗战戏，表演是不同的 哦， 表演是不同的。我觉得这《面具》这部戏呢，过多的是反映了人性之间的一种挣扎和抗争。 那么他完完全全要需要一个演员的心理活动。 哦， 他这个必须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不像其他的这个剧种， 嗯， 这么说我说话，我要留为分寸的、 啊，嗯， 有一个分寸的、啊， 嗯， 我不能把话说得很满， 嗯， 也许对方会通过我的语言交谈、 嗯， 会猜测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 所以说他谍战剧啊，跟演员的这个要求，我觉得也挺高的，蛮高的， 对对对对， 蛮高的， 嗯， 就有的时候。我的表演是笑着说的，其实我心里说的台词， 嗯， 就恨不得拿枪今天就崩了你。 哦， 所以说他这个东西，你没有一点点表演的功力， 嗯， 和心理上的那种感受， 嗯， 我觉得是出不来的。你就镜头给你一个大特写都没有用， 嗯， 一点用都没有。我觉得他的差距。可能就在于此。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一会儿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马上把这个就是剧中杜老师的一张照片几张剧照给大家放出来看一看，你们可以看看那个剧照里杜老师的那种眼神，你能读出多少信息来。我觉得这种复杂程度、 哎、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比如说看平常的剧，看生活的剧或者是爱情剧的时候，我们要做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人物啊，比如他是个憨的，他是个帅的，他是个直率的人，我们要相信人物。但是谍战剧就得你得相信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还得他里边后面还隐藏这些东西，还得再去演。哇、哦，这个确实是，我们当然说到了这个剧，就得不得不说一下，让小强老师也说一说，就是您在写这个剧的时候啊，写这部剧的时候，您的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嗯，包括谍战剧这么多，就是说您怎么觉得我要架构一个作品能吸引住自己的观众呢？ 嗯嗯、因为现在比如说有的剧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七八十集的长度啊或者怎么就，您在驾驭这部剧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受哈、啊、 就是这个行业里头经常会有这样的讨论，就是说一个剧到底有多长、 嗯、 它才会好看、 嗯、 这个呢全世界它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啊，美剧呢是常规的是一季十二集， 嗯 啊，然后呢如果好看它可以不断的往后拍，可以拍十几集， 嗯 我个人的理解呢，当然其他的你像英国呢它常规是经常拍那迷你剧啊， 叫三集啊， 一个对，哎，然后日剧呢是另一种，韩剧另一种， 嗯 然后我们国产剧呢现在的一个形式是越来越长，所以大家也吐槽水分太多， 就 是太慢。我个人的理解呢，长不怕， 嗯， 就是你每一集都有完整的起承转合，都好看。说白了，就是这个从创作上来讲有很多的细节，但是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你只要好看，其实是八十集大家也愿意看。 嗯， 如果不好看，就是一集也不好看。 嗯 啊，所以从这个面具这个创作上来讲呢，我觉得首先它是完整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有一个时间上的约束，就是这个四十集的片子呢，它发生在三十天倒数、 哦、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哦。然后从这个空间上呢，它其实这个戏的创作上只有两点需要注意的，一种是时间感，一种是空间感。 嗯， 这个空间感呢，其实我们用这个什么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戏其实。有点类似于像它从结构上有点类似于像过去的评书，长篇评书、 哦、 就是如果把这个四十集呢我们每一集单拿出来找一个就是评书家来解说的话、 啊、 它都可以给每一集做一个章回体的标题，比如说 啊 鲁提辖 智深智取， 对对对，鲁提辖全打镇关西，林冲雪夜上梁山，就是他用两句话是可以把这一集的起承转合说清楚的 哦 啊，然后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看剧他是受这个长篇评书的影响很大， 嗯 啊，他是因为这么多年从宋朝开始，从唐末就开始说书人就开始流行，所以从结构上来讲是这个。可能相对于一些生活剧，因为生活剧有时候它对这个结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严谨， 嗯啊、 但是谍战这个题材，我个人的理解是，它首先这个结构得比较完整齐整， 嗯、 所以你就是像编一口框一样，把它必须得编圆了， 嗯， 有盖子，有底子，有边啊， 嗯， 这是一些体会、 啊。哎，对，当然您写的很过瘾啊、嗯，但是对于就是您拿出稿来以后，对我们制作人就难受了，我们制作人说你给我写的就写四十集，我这个得给你剪成八十集吧。就是但是咱们的那个，我们得问一下张老师，那您在这个剧上是怎么操作的？您为什么不给加长一点？ 说说您的想法啊。 首先呢，是我觉得这是一部让我特别特别欣慰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能够碰到这样的作品，是特别值得一个骄傲和高兴的事儿。我觉得我要把它完美的呈现，尽我的力量把它完美的呈现，是我的第一要责，而不是想到它能为我真正的在后面能挣多少钱。这话说起来听起来有点炫，但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有时候它很多事情确实不能两全。那么我觉得在呈现的最终呈现的基础上，我还是强调一个节奏，因为谍战戏它确实如果没有这种紧迫的节奏，没有这种氛围，特别的拖拉或者是注水，所谓的注水不一定说你人为的往里面加什么，而是你把节奏剪得特别的松，那我觉得它就破坏了它原来的这种韵味，那实际上就违背了我最终想做把这件事做好的一个初衷，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一个特别适合它呈现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能把这个故事讲清楚讲漂亮，它该是多少集就是多少集，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点，不长也不短。 而且我跟你说爽啊，是这样啊，你可能刚才我们私下聊的时候，这个张老师还说呢，说其实当时这个剧别人已经就是都已经买下来了， 平台已经对 已经签好了， 对 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你给一个40集还是给一个60集他都得要，他都得拿，是这个 原则上是对，是有这样的， 是这个样子 吧，有这样的，是应该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所以您到最后还是坚持就是以他最完整的状态， 对 最适合的状态来， 因为我希望看到他结果好，我觉得这个结果的呈现在这个时候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可以补充点背景知识哈，但是我们从一个业外人士来说，现在比如说电视剧行业可能集数剪得越多，他越挣钱，什么超过40集以上才能回本儿，等等等等哈，有诸多这样的说法，包括什么卖给网络比卖给电视台可能要更赚钱，这个咱们在原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陆续的说过一些哈，当然我们是行外的人来这个听这些话，但至少说现在这个剧保持原汁原味的，不为就是说我到底要剪成多少集，我能更加盈利来打扰这个节奏，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看点。 对，所以这个张老师属于是逆操作啊，当然这个 尊重规律吧， 尊重规律，但是呢，这个尊重规律，市场也给了最好的反馈。 没错，没错， 我们说 这个就是相得益彰， 对， 就会回馈给你的。 市场上有这么高的评分，然后那个也确实是这声明做的是对的啊。那接下来时间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正在北京卫视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面具》，强烈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现在在这个某网站的评分已经达到了8.7分，这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一个高分。另外呢，刚才我们杜老师杜志国老师也说了啊，也这么多年也难得的有就是一个电视剧在播出的时候还会有人去追问一个结局，刚才杜老师用了一个形容说的特别好，说好像回到了当年看霍元甲时候的那种状态是吗？ 对， 就当年万人空巷看电视剧， 挺高的评价。 对，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到时间你不管在做任何事情，骑着自行车往回跑，要坐在这个电视机前去看霍元甲。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杜老师，您当年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想过自己将来要演电视剧吗？ 哎呦，这个想法有 哦， 尤其是我当兵之后 啊啊 啊！你想我们那时候看电影啊，就是集体组织，部队上发的马扎子，到点到这个操场上去坐在那儿，去看。你比如我记得很清楚，王金刚当时演的侦察兵，哎呀，我说王金刚太帅了，所以说到现在，我一穿国民党的军装，我就想到王金刚，哎呦，他那种感觉， 挺像的，杜老师， 没有，我跟王金刚老师不能比，所以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种感觉，我觉得确确实实，那么埋下了这么一个种子， 好， 说愿意做演员。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面具的主创聊一聊这部电视剧。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0。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望京方恒购物中心十周年店庆活动火热升级，尊享礼遇回馈新老顾客。 时尚 T 台秀精彩不断，方恒购物中心感恩有您一路相伴。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四十集年代谍战大戏《面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今晚演艺群会邀请众主创做客直播间，让我们揭开面具。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嗯， 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了一部非常好看的谍战剧，叫做《面具》啊。嗯，这部剧呢，现在在这个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热播，而且在评分网站上，这部电视剧已经达到了 8.7 分，大家可以。经常看电视剧的人肯定知道这个分数代表的是什么啊。然后那个我们马上先把几位主创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我们请出本剧的制片人张海东，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对，也没说错，我们有观众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以及新浪一直播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 对，我们再来请出本剧的编剧王小枪，欢迎您小枪老师。 大家好。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杜志国老师，欢迎您。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哎，欢迎啊。这个刚才说到了在某些网站上的评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网站上的评论吧。啊，就是大家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啊。有这样几位朋友说这个第三集都可以拍电影了啊，简直是太刺激了啊。 哎，这个可能就刚才小枪老师说的，他有一个有点像章回体这样一个结构。嗯，其实可以他独立成片的，对吧？ 对，比较完整。 嗯，对，缩短 了。 所以你看，这些观众真的就是 很聪明， 观众很聪明， 看得很仔细。 对对，他们会觉得这一集这一章可能非常的完整，都可以甚至延展再扩展一下啊。 是的，是的。 哎，这个小枪老师有想过吗？把它给拍一下电影，或者是怎么样？你有写过电影什么的吗？ 这个我们也在谈，同时期在谈话剧和电影的版本。 哦，就真的是这个剧的？ 对对对。 你看你看你看看我们的听众好专业的，这个都是我们的观众啊。 当然我们说啊，这部剧里边呢还有很多的看点，咱们今天就请几位主创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 比如说其中的一大看点就是我们的杜老师啊，我们的杜老师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突破，就是他一改以往一身正气的这种形象，演了一个反派角色。杜老师当时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是让你演这个角色吗？你找那这张老师找杜老师的时候，就让他演这个角色吗？ 是的， 就是这个角色。 对， 哦， 就是这个角色。当时给的我是这个什么不是剧本，还不是、这个、 文学 大纲， 不是大纲，是这个电子版的。 电子版的， 因为我本身我的眼睛不好，他看的时间长就会头晕，但是我就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下载了。WiFi 上，我生生的用了一天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我真的是把这本剧本看完了。因为我当时说这个他们不信，说一个剧本怎么的得两三天，你一天一个晚上到凌晨天亮吧，我看完的。当然是这个，我不能瞒大家，你比如说，这一集里边没我的戏，我会夸夸夸很快的，知道大概故事。有我的戏我就认真的去看，我看完之后当时我就跟他们回音了，我说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戏、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可能在我的演艺生涯当中我第一次碰见一个这么一个角色，而且是一个心狠手辣的这么一个人物、我当时看完之后说真的，我自己看了剧本，我每次魏一平出现，我身上都有点发凉。哎呦，我说这个人就感觉飘在了哈尔滨上空的一个幽灵。 就是您扮演的这个角色。 他指挥着所有的这个，包括这个魏一平啊，不包括这个这个李春秋，和这个陈斌，还有这个 郑 丹，一直在操控的这些人。 对， 一直操控的。所以他的出场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我当时拍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们俩聊过，我说能不能给我加点戏、他就跟我说编剧不在了，走了。然后我说是，也许就是说我如果说把魏一平的这个事件再要加强的话，可能他的完整性，这个全剧的完整性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当时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本意，我说，哎呦， 您是演过瘾了，这 对啊，这个剧本太好了，我没有演过瘾 还没演过瘾。 对，我说应该我的戏更多，但是恰恰我的戏啊，每一集里边会有一两场，尤其是跟李春秋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台词都特别长 啊， 都是一页多纸，两页纸，那么说你有的时候。我也想偷点懒啊，你过去的剧本我可以修改修改，你比如说这句话很难说，我用一句这个通俗上的东西，能不能给它改掉，我曾经试过，但是面具我改不了。 哎呦， 你就把这句话说我颠倒的说，它的味道都不对了，就没这个味道。所以说当时我真的是看完这个本子，我对这个本子为什么评价这么高，我不管今天到现在说八点几也好几点几，我不管，但是这个剧本确确实实吸引了我。我可以不要任何条件去拍，而且我拍完之后我把这个剧本到今天还留在家里边，我做一个纪念。 哎呦， 其实我从拍戏那天开始到今天，也是二三十年了吧，那么说我只留过三套剧本，一个第一是《雍正王朝》，刘和平的《雍正王朝》，第二部是叫 《绝对控制》吗？ 绝对控制，第三部就这个面具， 哇、 这是值得我没事放在书架子上，完了多少年之后我拍不动了。看看回忆一下当时我们拍摄的那种状况，这是我只留过三道剧本。 哇、这个小肖老师，小肖老师， 谢谢， 听到杜老师 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你就是听到一位老艺术家如此评价你 的 剧本，你什么感受？ 很惶恐，因为当时那个，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不管是不是这个影视行业，其实任何行业都是一样的。 一般的来说夸人的话呢分两种，一种是当面夸，一种是背后夸。 嗯， 其实杜老师总是在背后夸，包括他发朋友圈啊，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因为编剧是不需要在那个剧组老待着的。 嗯嗯嗯嗯 嗯，所以我就是开机的时候待了几天，其实和我和杜老师也并没有多熟啊，然后我就回北京了。然后有一次我是无意中看那个杜老师的朋友圈啊，他也而且不是现在微信有一个提醒谁嘛，他也没有提醒我，就完全是他自己的，所以我真的挺感动的啊。这个感动一方面来自于这个评价和这个认可，再一方面我也是很感慨，因为现在大多数从编剧这个行业来讲啊，这个圈子来讲，其实有时候和演员是很对立的，因为这演员嘛总是喜欢改剧本啊，然后做一些什么，所以有一个这个作品呢，如果编剧和演员甚至是和一些很多的工作人员，如果他心意相通的，这个特别的难，这个非常难，我觉得这里头有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包括缘分等等，等等的这个很多的因素在里头，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种体会，我相信呢，就是在我们彼此的这个创作生涯中，也不是会频繁出现的。所以我觉得这次面具的整个的这个过程给，我不知道别人哈，最起码我自己是。真的是感觉是很好的。 对，但是我刚才发现一个细节，您说杜老师也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对他也非常了解。像刚才杜老师想不起第二套剧本是什么来的时候，您张嘴就说出了绝对控制，为什么你会猜到是这部？ 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我听杜老师说过一次 啊。哎呀，真的是。 所以你看，因为我觉得杜老师真的是怎么说呢，他去评价一个剧本是绝对有这个资历，有这个实力， 是的是的， 去评价。 而且杜老师这个人，你听他刚才说，他是说的都是真话，他连给自己修饰都不修饰，他说我是吧，我想给自己改一改，后来发现没改得了，对吧？杜老师就是一个实诚人。然后呢，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那个张海东老师，就是你当时为什么会想找杜老师去演这个角色？因为他可以前都是正派的， 特别 人物啊。 可能是一种直觉，一种。下意识吧，就是这个东西也挺奇妙的。然后就觉得魏一平，因为他魏一平他演的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就是高，等于是一个高级军官了。然后他是后来在哈尔滨解放了以后，他是回来策反，就是把这个所有潜伏的特务唤醒。本身这个人就是有，就比较，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就是他是有身份的人。他个人的这个整体的气质各方面和我们以前印象中间那些所谓的那些特务啊，是不大一样的。我觉得杜老师形象气质而且我们这个，因为他就是他的形象气质太棒了。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具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是亦正亦邪的，就是他的表面呈现和他内在是有 差距， 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虽然是这么一个特别十恶不赦 的一个人， 一个大，算是一个大坏蛋吧，但是杜老师来演绎会让大家会有一丝丝的犹豫，会有一丝丝的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丝丝的费解。因为刚才杜老师就说了，他的以前的老同事啊，那些合作过的化妆师都会说，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好人坏人。其实我们就想达到这效果。 对，我们电视剧上正在演杜老师的一个片段。 对对对。 而且我真的是看那个杜老师的那两张剧照，就刚才大家在视频直播中看到的，我觉得就杜老师身，就是脸上的那个，就哪怕一点点皱纹， 对对 对， 都透着一种凶狠。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就是真的是这个人物，就是你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给人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还 是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棒。还有一些其他的演员，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非常熟悉的 祖峰老师、 梅婷老师、 侯勇老师 啊， 对， 介绍一下他们吧啊。 祖老师、祖峰老师和侯勇老师，我觉得这两个角色就像是为他们俩量身定造的 啊。 他们实际上他们的气质和这个人物啊，各方面已经融为一体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因为祖峰老师也说，这是我从影以来我演的所有的角色中间跟我气质最吻合的一个人。一个角色，他说过这样的话。那么侯勇老师也是，侯勇老师也是觉得丁战国就是激发了很大很大的一个他的一个创作欲望。就刚才像跟杜老师说的一样，我们所有的里面的所有的演员，看到剧本，都是觉得有一种 势在必得的这种感觉、 啊、 他们是一定要来演的， 嗯嗯， 真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他们认可了角色， 嗯、 然后是因为他们认可了角色，然后他们有全情的投入，才会有现在的这个呈现。 嗯， 已经我觉得所有的演员已经把角色附体了， 对，角色附体了， 附体了。 大家想想这部剧啊， 分辨不出来了， 杜志国老师、 嗯、 祖峰、侯勇、 梅婷、 句号 、哦、还有丁永岱老师 啊，对对 对, 对， 这些老师们 全是实力派。 嚯，你们想想这部剧啊，哎，但是我听说，我这得问问杜老师来求证一下。我听说怎么你们当时在剧组里，祖峰老师还什么带来了一股好的祖峰，说是这个里边什么还有正气歌什么东西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戏在拍摄过程吧， 啊， 其实条件非常艰苦 哦， 尤其是刚开机的时候，在东北雪乡， 嗯， 虽然是三月份，但是这个雪还很厚， 对， 所以说大家拍摄起来现场很艰难， 嗯， 很艰难，所以说呢，祖峰呢又是这个部戏的男一号， 嗯， 所以说他的祖峰这个状态呢， 嗯，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说，除了他在现场默戏。 嗯， 什么话都不会有，那么他营造了一个大家创作氛围，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 嗯， 包括我跟他的对手戏也好，包括这个侯勇跟他对手戏好，大家都坐在一块儿，首先把这场戏聊一聊， 嗯， 什么意思、 哦？ 编剧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话？ 嗯， 所以说我刚才谈到的时候，我说想修改他的台词，我修不了， 嗯， 所以说你一修肯定要变味道， 嗯、 就说。他编剧为什么在这场戏当中给你写了这么一段台词？ 嗯， 你如果没有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你这个台词肯定能给他修改了。 嗯， 但如果说修改到那天一剪完了，肯定是不对的，状态是不对的。 嗯， 所以说，嗯，大家在一起嘛，就是说探讨角色啊，各个方面都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合作的非常非常好， 哦， 非常好。包括侯勇老师， 嗯， 他不能谈戏，一谈戏他很激动， 哦，容易激动， 他特别容易激动，一说这场戏，哎呦啊，这场戏怎么回事，他就开始给你表演，他恨不得他跳在桌子上，他要跟大家讲这场戏的来龙去脉，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嗯， 大伙儿你想想，要在这么样一个氛围下，都必须要努力了， 嗯， 必须要认真了， 嗯嗯嗯。 如果说你不认真，你肯定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你没在那环境里面感觉。 对，所以说这个祖峰还是比较好的。 啊， 我插一句啊，就是祖老师啊，祖老师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祖峰老师他为了贴近这个人物啊， 嗯， 他真的吃了三个月的素。 哦。 他整个拍摄期间他不沾一点点荤，后来我们就说你身体能不能吃消，因为拍摄的强度特别大， 嗯嗯， 他真的是为了贴近那个人物， 哦，这个人物是个吃素的一个人， 不是，就是他想造成一种，就营造成一种，就是因为他 弱弱的是吗， 对，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是相对淡薄清心寡欲，就是因为这个人物他还是他的这种高压之下啊，他的整个人他又是特务的身份， 嗯， 所以他的整个人是要一种含着的，是不能张扬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他就在一直在神态上， 嗯， 在身形上各方面气质上是接近那个人物，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可贵，真的，现在这种演员真的是太少了。 哦，为了让一个自己身体的形状气质能够符合这个角色气息， 对， 吃了三个月素， 真的低荤不沾， 就是自己都没劲儿了，然后演出来那个味儿才够，对对对， 就是在重压之下人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 已经快坚持不下去， 坚持不住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哦，哎，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小香老师啊，因为我们说有的时候谍战剧里啊加感情戏，或者是有的时候加不好会是一个大忌啊，在这部剧里我们好像感觉他这个就是加的恰如其分的，你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处理的啊？ 这个就是一个创作的方式啊，因为他这个因为可能每一个编剧他对这个的处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个人认为呢，一个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呢，它谍战的部分应该占到60%到70%， 嗯， 那么它感情部分应该占到3%到4%，大概是这样的，就所谓的感情就是我指的是那种硬桥硬马的硬谍战，这个比如说接头啊，偷情报啊， 嗯， 跟踪暗杀这些之外的那些东西， 嗯， 包括他的家庭啊，他的 就是这个主人公处理和就是除了那些谍战本身之外的那些情感，我觉得是三成，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出现偏差呢，它可能这个就不叫谍战戏了，可能就会它可能元素就会 年代偶像剧。 对，所以其实我看到网上因为有评论说这个李春秋这个角色就是祖峰演的是非常有人情味和柔软的，您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让他变得这个样子？ 这个所谓柔软，我觉得是相对而言，是因为我们以往的这种谍战剧里面的主要人物他太硬了。就是所谓硬，就是他 六亲不认， 这是一方面，还有他就是他的，比如说，就是他对很多事情的抗压能力，其实是有时候和我们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就是他 太顽强了， 太顽强了。我换一个说法，可能就特别像我们过去看那武侠片里面的大侠，就是他是实际上离我们是有距离的。他是一个侠客们，他就肯定是有一个。自带光环，另一种。但是，现在的观众呢，他更愿意去理解。其实，我个人觉得，观众为什么会喜欢看一部剧，不管任何题材，他一定是在这个剧里面找到了共鸣。这个共鸣其实，在年代戏里是不好写的，因为你现代戏可以通过很多方法去处理。年代戏里，因为你本身这个，因为年代时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祖峰饰演的这个人物呢，他其实包括。甚至包括杜老师演的这个人物，包括像其他很多这里面的人物，都是比较柔软的。他们都有很难的时刻，这个难的时刻以往，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展现的，不是特别多。我们这个里面呢，虽然，这个从这个比例来讲，也不是主要是展现这个，但是它会有涉及、有触及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会让观众有感同身受的地方。 我们问问杜老师，杜老师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您对哪几场戏是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你觉得？ 我对我的所有戏都印象， 都是每场都能站在桌子上说 的 那种。 因为他本身，我这个人物啊，魏一平啊，他是一个高层的这么一个指挥者，他的戏不能多，因为主战场不是我的，应该是下边人的，他只是一个指挥和这个唤醒者吧，反正我的戏应该在全剧当中应该是100多，将近200场。每一场我觉得只要是刚才我在看才走私了，只要他的出现，我觉得都很有精彩。都非常有精彩。所以说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重拍的那一场戏。因为这场戏已经拍完了，景都撤了。完了，我为什么说很感激祖峰呢？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这种氛围和气氛，大家在一起啊，都不会避讳了。说你哪不好，你这句话我觉得说，哎呀，不是特别舒服，大家都可以在一块聊。结果拍完了之后，那天晚上收工，我住在那儿吧，离他那儿很近，我们俩在一个楼上。完了，我说祖峰，你过来坐会儿了吧？他不是在吃素吗？我说那你吃素要吃点鸡蛋。 你给他加餐去了。 买点炒鸡蛋啊什么的，弄点汤啊。他煲汤可以喝。聊会儿天，他多少时候不？这都拍完了啊，后话。我什么意思啊？他说，哎呀，算了。都拍完了，景都撤了，我没这没关系。你说，我听听。那场戏很大，是一叶多纸。那场戏的难度很大，就说我劝他，一为了潜伏下来，为了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那必须要离婚，离开你现在的妻子， 剧透了， 没事，这个没事，就是这个是逼他的，对，不牵扯主要剧情啊， 离开他的妻子。那离开他妻子，他的身份怎么办呢？那么说离开以后有单身呢？不，我给你找一个妻子。下边别说了 啊！对，下边不说了啊啊！对， 下边不能说 了，下边不能说了啊！ 下边不能说了 啊！好， 反正我觉得 就这场戏啊， 每场戏就这场重拍的。 为什么重拍了？当时 觉得这种情绪的把握不是那么特别好 哦， 就说。我演这个角色魏平，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高等训练的这么一个军统的特务啊，那不是一般的小特务啊，小流氓，掏着枪就上劫个他妈的羊毛车啊，杀个人呢、啊，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有智谋的人。 嗯， 所以呢，在这场戏，我作为，那时候感觉吧，我觉得很激昂。 嗯， 就把我过去的演戏的一种状态啊， 嗯， 给带进来了。 哦， 我把他演成英雄。 哦， 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所以他，哎呦，我这个，我就跟张总啊发了个信息。 啊， 哎呀，我说张总，对不起，他怎么了？杜老师，你说。我说这场戏能不能重拍？ 哦， 他说哪场戏啊？我说多少集多少场？啊，这整出车来多少是？哎，我说你别着急，别着急，你说能拍咱就拍，不能拍。哎呀，这警车来，你早为不说啊？我说我早意识到了，我就不会重拍了。 啊， 我就给他简单讲。哦，他这样吧，晚上我让他们把这场戏剪的时候，我看一下嘛。剪完以后，他说：“哟，杜老师，他是有点不太舒服。” 嗯， 我说能不能重拍？他说必须重拍。那么说，我们就找了一天的时间，他们美术又进去把景布上。我跟祖峰，我们俩又重新把这场戏拍了一遍。后来他剪完以后发给我，用手机发给我。哎，我一看完以后，他感觉就舒服多了。 哦， 这个创作氛围真的是太好了。 哎，这张老师，这个就是当时听到说要重拍的时候，脑袋懵，说想到的是 本能的反应，对对 啊， 因为景都撤了， 景都撤了，对对对对。 哎呦，这种情况，哎，这个您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会在哪一集？就是这个桥段会在哪一集出现？ 哎呦，在十几集、二十集啊， 差不多二十多集， 差不多二十多集。 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啊，反正这一出戏叫做杜老师逼祖峰离婚。哎，就大家看到，如果出现这场戏的时候，你们要知道它背后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对对对 对， 所以 而且我觉得这种谍战剧啊，就是说它有任何一个场景，如果让人跳戏的话，我觉得都大打折扣。 没错， 就它正是一环扣一环，然后最后把这个。给大家揭秘，我觉得这中间有任何一个演员的任何一场戏让大家跳戏了，马上就不受人信任了。 是的， 对吧？ 哪怕一个小道具是真的话，观众都不会相信这场戏的存在。 对， 你都成立不了。 对， 哇， 是很严谨的。 对， 有听了以后真的好感动啊！我觉得一部剧。这个一部好剧怎么出来的，大家也都听到了他幕后的这些故事， 真的也很难得，就是小强老师把他直接创作成了剧本，而不是比如说先写出一本文学小说。 哎，您是就直接写的剧本是吧？ 对，先写的剧本。 哦， 对，就这个其实很难得，因为总觉得其实小说改编过来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包括它的节奏也会不一样。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原汁原味的这种原创的剧，我觉得真的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也提倡这种原创作品， 是吧？ 就直接写成剧本，其实已经很不容易。 现在像他写这么好的本子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说你作为投资方也好，作为演员也好，能碰见一个好剧本，真的也不是说我天天能拿到好剧本， 嗯， 也不是， 特别幸运。 对，好的， 这个戏对我来说很幸运。 我也是。 哎，对我们观众来说也很幸运，能够看到一部好剧啊。 对，养肥了得真的好好追一下这个剧。 哎呀，就是说的我今天晚上都想回去先把前面这集 先 去追几下啊。 必须的， 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正在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播出的一部谍战剧，叫做《面具》。我相信您听了前面的故事，一定会对这部剧充满敬意和充满好奇，大家可以去追一下，好吧？ 对，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 谢你们， 谢谢。也希望这个后面会有越来越好的成绩啊，然后这样的一个好本子都能让大家哇，这个身心受到一个新的怎么说呢，一个新的 感受啊。 对，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别忘了北京卫视《面具》正在热播。 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周弟是 SP 的，以后都是自家姐妹，谁也甭想再欺负你。”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暗重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